第152章关键。 老大， 922叫道。他这次着急忙慌的清醒过来，是有事要对秦鸠说。 还叫老大？ 秦鸠挑眉道。922挠着头， 习惯了，就这样叫吧。 说完他又收敛了笑意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 老大，我刚刚又梦到以前的事情了，所以着急着来提醒你们，小心双子大厦惩罚通道的那个老人。 油货他们三个愣住了，相视一眼。 我们刚刚正在聊到他。 你们也发现他的问题了？ 对，但是在你醒过来之前呢，我们刚把他从怀疑名单上划掉。 154说完，飞快地把刚刚发生的事解释了一遍，包括他们列举出来的种种疑点以及无力的否定。922摇了摇头， 他应该不是吴医生见过的那个人，如果是吴医生近些年见过的话。 油货正在回想吴力是哪年见到的研究团队领头的，就听922扔出了一句惊人之语， 因为那个老人很多年前就死了。 这话无异于平地一声雷，走廊陷入一片死寂，听着的三个人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眼神。 这话听起来可能有点瘆得慌，但事实就是这样，他是个早就死了的人。 油火眉毛紧紧皱着。 什么人？ 系统设计人。 922顿了一下，强调说。 之一。 众人更疑惑了。 之一？ 对，之一。老大，你不记得了，咱们进系统之前不是各有一份资料吗？关于系统的，里面不是提到了设计团队？ 是提到了，但是每个人的资料内容都不一样，各有偏重。我的任务点主要在考官 A 和 Z， 还有核心区域的摧毁上，所以关于设计团队，我的那份资料里只简略提了一句，纯粹作为背景介绍。秦鸠说着忽然又反应过来，他的那份资料着重点在当下，列出来的研究员并不全面，油货的妈妈就不在其中，应该只包括活着的。922立刻反应过来， 我的任务是信息收集，资料里光是团队背景就占了3页，还不包括研究员的照片。那个老人叫杜登流，中德混血，按照资料里的说法，他只提供了最初的设计灵感和雏形，还有一些基础部分，然后在系统的设计前期就去世了，大概20年前吧。所以一般说到主设计人并不是指他，毕竟他只参与了开头的一小部分，包括我拿到的资料里也没有把他当作主要人员。 但是， 对，但是随着我在系统里收集到的资料越来越多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系统并不是单纯的只从外部来设计的，还有内部。 内部？ 对，我本来也是负责装备设计的，在这方面可能会比一般人敏感。你知道这种设计一般都会有一个逻辑在里面，不同的人会投照出不同的结果。可能有点抽象吧，打个比方，假设现在要设计一个避难基地，有两个设计员，一个饿了3天，一个冻了3天。饿了3天的那位在设计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食物供给问题，而冻了3天的那个优先的一定是气温调节和保暖问题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922大致解释了一下，又继续道， 我当时发现这个系统有2种设计逻辑，我觉得你们在考试中肯定也有感觉，一套逻辑是全方位的考验，针对考生的各个方面，顺利通过考试就能从这里出去，不太顺利的呢，有重考、补考、延期等等各种乱七八糟的补充来增加机会，实在不行还有弃考，这个就是最基本的筛选流程，这本身没什么问题。有问题的在于另一套逻辑，那套逻辑里面考生被淘汰的结果是消失，考试中途失误的结果要么是死亡，要么变成 NPC， 特别优秀的考生会被挑选提拔成监考官。922掰着手指 一项一项地数着，说的简直就是游惑一行人的考场体验报告。 发现没，在这套逻辑里根本没有离开系统这个概念。我在做考生的时候一直在想，这个系统是不是精神分裂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这不是单纯的精神分裂，而是有两组人在共同设计。这两组人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逻辑，一组在外部，一组在系统内部。内部的设计逻辑就是后者，在他们的逻辑里，吃穿住行整个生活都嵌在系统里了，不需要回到现实。 三个人听了都若有所思， 怪不得一直以来他们都默认系统之所以表现的分裂，是因为它时而有人性，时而没有，但他始终觉得这个解释还不足以涵盖所有，还有哪里说不通。现在游火反应过来了，所谓的人性部分，也就是154已经被剥离了，但系统仍然会在某些时刻表现得很分裂。原来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人性，还因为系统的设计从源头上就是分裂的。 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，有很长一段时间脑子依然在打结，因为我想不通为什么系统内部的那组设计员会是这样的逻辑，这逻辑太消极丧气了，要么死，要么永远禁锢在这里，这是一组报复社会的神经病吧？正常人都会想从系统里出去，他们为什么不？我当时满心都是吐槽，天天脑子里都在骂街，直到我有一次不小心踩点违规，被带到监考区的双子楼接受惩罚，我看到杜登流那个老头的时候，突然就明白了，系统内部的设计员根本不是正常人，他是个死人。 他已经死了，只借助程序和设计存在于系统里，系统在他就在，系统亡他就亡，他今后的整个人生都跟系统紧紧捆绑着，系统对他而言就是世界，就是人间，就是生活，他当然不会考虑从这里出去。 听到这里，游惑已经能理清所有了。这位杜登流在设计系统的时候给自己预留了一块地方，他把自己的理念、精神、思想种种东西借由程序写进了系统里，这样一来，当他在现实中去世，系统里面的备份就能接替他存活下去，这对他而言大概是一种生命的延续吧。设计团队的其他人最初也许知情，也许不知情，就算知情，可能最初也不觉得这是坏事儿。系统里的杜登流对外界的人而言，没准儿就相当于一个杀毒软件，可以发现问题，顺便从内部解决问题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内外一起设计会埋下苦果，两道不同的逻辑导致系统从根本上就是冲突矛盾的，而只要有矛盾，就一定会在某一方的某个时刻里占据上风。于是某一天，内部的逻辑占了上风，系统开始脱离初衷，这就是失控的源头。某种程度而言，杜登流既是一个人，又是系统的一部分，那么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他给系统通风报信，干扰游惑和秦秋的行动，是因为他不想系统被摧毁，不希望自己从此消失。在他的概念里，他这是在自救，在求生。 154恍然大悟， 我就说他俩造反失败了，为什么都还活着？为什么系统不干脆让你们两个消亡，一了百了？ 秦秋也自嘲一笑， 就在几分钟前，我还以为这是因为你帮了忙。 没有，我那时候根本做不到这些，帮不了你们这样的忙。应该就是他吧，那个杜登流，他一方面要干扰你们，不想让你们成功，因为他想活着，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杀人。他如果是最初的主设计，没准观察过你，甚至是看着你长大的。 154看向游惑说， 他应该不希望你直接消亡，所以让系统直接把你给除名了。至于老大你， 154又看向秦鸠， 你和 A 两个人都是令人头痛的威胁，你被扔出去过一次没什么效果，所以第二次就换了一种方法，你就被留下了。 一五四说完安静了片刻，又咕哝道， 你们人啊真的麻烦，一个比一个复杂。 秦鸠失笑，又慢慢敛起笑意，还真就是这样。这个世上很少有谁是天生的恶人，不论是谁做了什么事，顺着往回数几年都能找出那么几点原因来，但这不代表那些事就不存在了。杜登流也许有很多很多理由，最根本的一个又似乎很容易理解，他不想死去，不想消失，他不想的事通通落到了别人身上。他也许不想害人，但他确实在害人。 行吧，一次两次差不多了，再让他干扰第三次就是真的蠢了。 秦鸠对一五四说， 你的调虎离山应该结束了，他现在应该差不多回到处罚通道了，能把他控制住吗？ 不行的话我们直接去绑。